83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美男子，也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是谁呢？溜须拍马让他官运亨通，暧昧关系助他扭转乾坤，巧嘴能说，说不尽的肉麻谄媚，玉树临风，原来却是一肚子诡计。敬请收听经典故事，史上最成功的弄臣何世开。何世开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奸官，他打小就十分聪明，无论是做游戏还是比学问，跟他一边大的孩子都比不过他。北齐的历代君主大多非常昏庸，朝廷腐败成风，没想到这种不良的政治环境倒是为何世开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绝佳机会。从一开始，何世开就选择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主子高湛。高湛是北齐始祖高欢的第九个儿子，皇上家那么多的儿子，何世开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第九个呢？这里边有两条重要的原因。第一，何世开经过分析认为，高湛虽然不是长子，但是他将来完全有可能登上皇位，前途无量啊。第二，他和高湛两个人臭味相投，高湛喜欢玩一种棋类游戏，何世开也非常喜欢，不仅是喜欢呢，而且是精通，主仆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再加上何世开特别的会拍马屁，又会弹奏胡人的琵琶，并且长得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所以高湛对他十分的喜爱。何世开也非常善于献媚，说出的话呀，让人酸掉大牙。他曾经肉麻地对高湛说：“殿下，您不是人呐，是天上的玉帝。”高湛也回了一句话：“爱卿，你也不是人，你是人间的神。您瞧瞧这主仆二人，全掉醋缸里了。”就这么一点本事，让何世开在高湛面前一直很得宠。这么一对活宝主仆，要是掌管了国家大权，这北齐能好到哪儿去呢？高湛真的能当上皇帝吗？您还别说，何世开的眼力可真是一流的。公元561年，高湛登基当了皇上，史称武成帝。主子当皇上了，何世开也跟着抖起来了，俩人一唱一和，不管真的假的，在外人看来，他跟皇上的感情还真有点让人感动。有一年，何世开的母亲去世了，武成帝听说之后非常的伤心，派人前去探望，并且带了一封亲切的安慰信。信中写道：“我跟你如同兄弟一样， 你母亲去世了，我心里也悲痛的和你一样，但是你要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千万不要过分悲伤啊。并且还亲自安排太监不分黑天白夜的伺候何世开。丧事一办完，当天武成帝就派车把何世开接到了宫里，两个人一见面抱头痛哭啊。武成帝安慰了他好半天才让他离开，并且打破惯例让何世开的四个弟弟守孝期间继续当官。公元565年，何世开出任宰相。这一年武成帝因为喝酒过度，气管炎的老毛病经常发作，何世开劝说了好几回都没有结果。后来有一回武成帝又发病了，又想喝酒，何世开却并不劝阻，只是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在一边啊默默地掉眼泪。武成帝见了感慨万分地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从此武成帝居然不再喝酒了，直到冬天一个公主出嫁才破例喝了一点，他们之间的感情恐怕连后宫的娘娘们都得眼红了吧。武成帝无论是在外朝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在内廷请客，一刻也离不开何世开。何世开要么就住在宫里不出来，要么就一天去好几回，有时候他刚回到家又被皇上叫回去了。他和武成帝越来越亲密，仗着皇帝的宠幸，何世开也越来越放肆，只要武成帝开心，他才不管什么礼节廉耻呢。他赤裸裸地对武成帝说，古代的帝王啊，无论是多么贤明，最后终有一死啊，陛下您已经十分贤明了，该趁着现在年轻多玩玩了，一天快活比活一万年都强啊。国家大事可以交给大臣们处理，您没有必要这么操劳。武成帝听了非常赞同，于是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大臣去处理，而自己呢三四天才上一回朝，就是上朝也不过随便划了几笔，轻率地打发了事儿。虽然何世开这么受宠，但他的心里却并不踏实，万一有一天武成帝驾崩了或者退位了，那么新上来的君王还能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好吗？这万贯家财荣华富贵又该如何传承下去呢？正在何世开为这事儿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武成帝的皇后胡皇后想让自己的儿子高伟继承皇位，武成帝一时还没拿定主意。大臣祖茂找到何世开对他说，你现在受到皇帝的恩宠，可以安享富贵，但是有朝一日陛下不在了，我想问问你，你该怎么办呢？这话正说在了何世开的心病上，于是两个人商量一起推高伟登上皇位，这样他们就能高枕无忧了。说来也巧，那几天正好是几十年不见的彗星出现了，古代人迷信天象，何世开就以天象为借口劝武成帝立高伟当皇上，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何世开在宫里劝说，祖茂在朝廷上写奏折，两个人内外勾结，再加上武成帝本身的确是懒得理国事了，这事儿居然成功了。高伟当了皇帝，史称北齐后主。退位不久，武成帝还没享几天清福呢，就病重了，他把新皇帝托付给了何世开。临终的时候，武成帝把何世开叫到身边，握着他的手说，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一片期望啊。由于武成帝叮嘱，后主对何世开也是非常的重视，任命他和其他七个大臣共同管理朝政。老主子去世了，新主子又对自己恩宠有加，何世开依旧是春风得意， 他把自己当初对付武成帝的马屁功夫又用在了后主高伟身上。后主也跟武成帝一样，只顾的吃喝玩乐，国家大事都托付给了一般小人。后主只顾着逍遥快活，他没想到一桩天大的丑闻正在他的后宫发生，而贵为皇帝的他居然是一无所知。原来武成帝在世的时候，胡皇后并不得宠，生性淫荡的胡皇后耐不住寂寞，她见何世开经常在宫里出现，就频频地对他暗送秋波。何世开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自然是非常乐意了，两个人一拍即合。他们的这种暧昧关系，朝廷上下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有后主被蒙在鼓里。武成帝死后，赵郡王高睿想趁这个机会把祸国殃民的何世开杀了，于是一帮大臣联名要弹劾何世开。有一次胡太后召集了一批朝廷重臣开会，会上高睿当面指责何世开淫乱后宫，请求太后把他流放。胡太后当然得向着情人说话了，他指责说，好啊，先帝在世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说呀？现在不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可高睿不吃这一套，继续来硬的。胡太后见情况有点失控，赶紧借口身体不舒服改天再说。临走的时候，高睿等人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有的是拂袖而去，对太后轻蔑得很呢。第二天高睿等人又上奏了，连续三次太后都不加理睬，最后又借口武成帝的丧事以加拖延。高睿不服，情急之下，堂堂太后竟然干起了黑帮的买卖，让心腹太监去要挟高睿。这边闹得满城风雨，精明的何世开岂能没有察觉呀？他知道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危急时刻，于是开始紧急行动起来。何世开清醒地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绝对不能失去太后母子二人对自己的信任。他在太后母子面前连连磕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呀，在群臣中啊，先帝对我最为重视，现在先帝走了，那帮大臣们都想篡夺皇位，我离开都城没关系，就怕他们对你们孤儿寡母下毒手啊，白白辜负了先帝对我的期望。说完之后放声大哭，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太后和后主也是泪流满面。为了保住这个体贴入微的奴才，后主拿出了皇帝的威严，下令弹劾何世开的事情等武成帝丧期以后再说。有了皇帝的掩护，何世开又眉开眼笑了。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何世开前思后想，想出了一条毒计，他让后主下诏，等武成帝丧事一完，就把自己调离都城。高睿等人见一时之间不能惩办何世开，但是把他调离都城心里也算是宽慰了一点。武成帝的丧事办完了，何世开却迟迟不动身，其实他哪想离开都城啊，这全是他的缓兵之计。这段时间何世开对反对他的人一个个的进行了分析，哪些人坚定的像铁板一样，哪些人给点小恩小惠就能归顺自己，他都了如指掌了。最后何世开确认娄定远是他的主攻目标，这个人贪婪成性，见利忘义， 而且非常好色，目标一确定，一部瓦解敌人内部的好戏这就开场了。何世开派人用车装了很多的珠宝外加美人，殷勤地对娄定远说，那帮大臣都要杀了世开，只有您帮我保住了性命，今天就要分离了，我就献上两个美女还有珠宝，聊表我一片谢意，请您一定笑纳。贪财好色的娄定远见这么大的礼可高兴坏喽，他问何世开，不知道你还想不想再回宫里啊？何世开感叹地说，在宫里待久了，我常常感到不安，现在能出去走走也不错呀，不想再入宫了，但是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在我离开之前，让我和太后后主告个别，再见他们一面。当时朝中有令，何世开不得接近太后跟后主，他要的就是这个机会，只要娄定远能让他见二人，局面肯定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娄定远会不会背叛自己的阵营？这场诛杀何世开的战斗会不会功亏一篑呢？事情坏就坏在娄定远这个见钱眼开的小人身上了，他果然中计了，答应了何世开的请求。何世开是心花怒放，急忙进宫面见了太后跟后主，一进门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又开始哭上了，太后啊，臣惭愧呀，惭愧得恨不得去死，先帝刚离去没几天，那些朝廷中的大臣就在谋划废除后主的事情，臣无能啊，臣走之后朝廷肯定会发生巨变，到时候谁还能保护你们呢？我又有什么脸面去皇权下见陛下呢？太后和后主听了吓得一身冷汗，看着正在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的何世开，不由得也眼泪鼻涕一起流，急忙问他有什么办法能解救呢？何世开顿时止住哭泣，随在太后和后主的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太后和后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听从了何世开的诡计，于是何世开和另外一个大奸臣陆令营秘密谋划颠倒黑白，反诬告高睿有犯上欺君之罪，并且在永巷口埋伏下快刀手，等高睿经过时强行把他绑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杀了，制造了北齐的一大冤案。那个贪财好色的娄定远也没有好下场，何世开随便找个罪名把他逐出了都城，珠宝美女又落回了何世开的口袋，其他参与弹劾何世开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处罚。其实这次高睿和一干权臣合谋惩治何世开，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不仅贵族支持他，就连北齐最富有声誉的大臣也支持他。本来这个计划完全可以成功，但是到最后却让何世开反败为胜。这里边除了太后和后主的支持，何世开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阴谋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件事以后，何世开独揽大权控制朝政，一直到他去世，执掌北齐政柄达八年之久。拥有了权力，何世开的本性毕露无遗，在他专权的八年当中，如果有谁胆敢反抗他，一个字儿死。何世开气焰嚣张，作威作福，随着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与他来往的富商一天到晚是络绎不绝，他们相互勾结，聚敛财物多得数不清。一些朝廷官员为了保全地位或者求得升迁，也都纷纷依附何世开。要说何世开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那他的死就更具戏剧性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公元570年7月30日，何世开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整整衣冠，准备进宫早朝。但是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最近琅琊王一伙人老是反对他，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在动摇。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如何除掉这个琅琊王，以至于连早晨出生的太阳都没有留意去多看一眼。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这会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他走得那么匆忙，殊不知自己要去的地方却是他的刑场。宫里头琅琊王早已做好了准备，他写了一道告状的奏折，里边罗列了何世开一连串的罪名，请求后主处死何世开，然后把奏折夹在许多其他的公文里，后主连看都没看就大笔一挥全都准奏。琅琊王在宫门口埋伏了50名士兵，在何世开刚刚迈进宫门的一刹那，50个士兵一拥而上，将他杀死在了宫门口。后主听说之后虽然追悔莫及，可是也没有办法。据说何世开一死，都城一片欢腾，全城的老百姓把这天当成了节日，可见何世开造的孽有多大了。何世开死时47岁，一生玩弄阴谋的他最后却死在了别人的圈套里，玩火自焚呐。北齐的灭亡自然跟何世开这个大奸臣脱不了干系，他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每天清晨7:43，南口火车站都会准时迎来进城的第一批乘客。这样迎来送往的工作，站长赵平杰已经做了35年。他和南口这座百年老站一同见证无数人出发，也见证着无数人的生活因这条铁路而发生的改变。 听这个老一辈人讲啊，最早人都生活在山的那边，进城不方便，后边火车通了，人们才慢慢聚集到这里。 这是自1960年以来延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降雪。暴雪给 2012年11月4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雪，京藏高速公路全线中断，2000余人被滞留八达岭地区。 当时啊，情况十分的严峻，延庆成为一个孤城。北京铁路局呢，及时的组织抢险，增开4列列车， 15条高压供电线已修复3条 ，S2线恢复运行。建成 克服天气、技术、人员等一个又一个困难后 ，S2线从21:30至次日1点，将滞留八达岭地区的2000余旅客安全运出。时光如列车一样飞逝，有着百年岁月的南口站，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余热。而在距离它55公里远，一座北京最年轻的车站刚刚落成，那就是北京朝阳站。它是市郊铁路正在规划的东北环线的重要站点，一老一新如同两代人遥相对话。